好啦，嗱咁呢個人死咗之後咧，嗰、那個結局係點樣咧？咁就幾百年嚟咧，其實冇乜人關心佢喎。咁除咗咧係一啲即係叫威望嘅人啦咁樣。咁去到大概十九世紀嘅中期，咁我哋以前都講過啦，開始呢個神智 神智學會啊，或者人智學會 興起啦咁樣。咁就嘗試去揾翻啲書。咁嗰、那個結果係點樣咧？又似乎咧有啲人咧跟佢以前做嗰啲嘢咧。是真的通到靈，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以前介紹過，就係呢個人， 依個大魔術師， 係啊，即係話盛傳係呢個英國嚇最勁嗰個巫師啦 ，Aleister Crowley， 應該係咪 Crowley 係咪？咁咧就嗰、那個過程係點樣咧？原來嗰個過程咧又同我哋即係一路即係講嗰啲嘢咧多咗少少嘢喺度。他話咩咧？原來咧，佢哋去即係做呢啲咁嘅過程嘅時候咧，即係之前咧你要做少少冥想嘅，即係做一啲類似呢、這個meditation 咁嘅 之前嗰啲咧係靜心嗰啲， 靜心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嚇。亦都唔涉及到你嗰、那個即係宗教信仰。譬如話你嗰、那個。信咩教本身咧唔重要嘅，甚至可能你要即系全身送过另外一隻宗教。咁当其时John D咧，佢实际上咧佢系教徒嚟嘅，咁但系呢个教徒嘅身份系相当之尴尬咧，因为理论上系唔应该去涉及到呢啲巫术嘅嘢噶嘛，所以佢自己本身嘅身份有少少危险啦。但系到呢个十九世纪嘅时候咧，其实呢个情况咧已经有相少。相當之大的改變嚇，咁好多人咧能夠咧，即係甚至招搖過市啦，即係話明目張膽我走去做呢啲嘢，就未必有。 佢變咗一個學術嚟嘅， 係啦係啦嚇，你話咁其中一樣佢哋做完係咩咧？就原來咧有一隻嘢叫 Aethys，就係呢個 A E T H Y R S。咁呢個係咩嚟咧？呢個實際上都係跟翻當時佢哋裝啲做嘅，就原來係同心圓嚟嘅。嗱，而家呢個咧就唔係表達得咁好，因為呢個有少少改變。但係咧，原來佢有三十層嘅，即係話你原來透過即係去內觀呢一個咁嘅影像咧，你會見到一啲嘢出嚟嘅，係請到一啲天使出嚟嘅。咁呢個人咧就喺1900年嘅時候，同埋1909年嘅時候都做過呢樣嘢。而結果佢自己聲稱係真係請到嘅。咁呢個咧就係、是你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的資料，就是究竟呢套嘢係一套真嘢啊，定係還是係一個假嘅嘢啊？即係假嘅嘢，假嘅意思就話當其時，甚至喺佢呢個十六世紀嘅年代，都證明咗呢樣嘢係假嘅。但係咧，即係起碼而家我哋有一樣嘢去引證到，就係、是、後來嗰幾百年之後咧，都有人繼續用呢套嘢走去即係做呢啲 view 嘅運動 嚇。尤其是當時即係去到呢位大師嗰時期咧，就變成一種叫做係學術嘅戰爭嚟嘅。即係因為嗰時就已經馬克思啊嗰啲咧， 好多 唯物論 啊， 唯物論嘅嗰陣出嚟嗰陣時候咧，就牽引翻咧，佢就用一個叫唯心論嗰度咧，就將呢啲即係同靈嘅接觸嘅嗰啲咁嘅實驗咧，就做咗好多，就係一個叫即係十九世紀末啦，即係踏入二十世紀嗰時常用，係、這個最關鍵嗰、那個。 你識啊？呢、這個你都識啊？你識啊？ 因為呢個咧，其實好多人都喺度講嘅爭論，就話我係要從嗰個外圍咁樣望入去裡面係啱啊？ 定係喺入邊入？ 定係喺裡面嗰個望出嚟咧？呢、這個係有三十幾層咁。 三十。佢升咧，我一路要升喎，一路升上去，越升就越見得多嘢喎。 呢個基本上咧，即係譬如喺神秘學裡面嚟講咧，由裡面望出嚟定係出邊望裡面嗰度咧，變成一個關鍵嚟嘅。因為咧，即係喺個神秘學裡面嚟講咧，有個最主要咧，即係話你揾嘅嗰種叫做係知識咧，就應該咧即係由外邊，即係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嗰度咧，跟住呢個圓心形咁樣咧。轉入去咧，裡面咧就等同於我哋叫東方裡面所講嘅嗰種咧，即係話將你嘅意識變成咗一種咧深入嘅洞見啊！ 不過我望望我頭暈啊！我望望呢嚿嘢頭暈。 唔係佢依個你如果就咁而家睇咧，細睇嗰時候咧， 佢入邊有字㗎，入邊一路有字㗎。係 啊係啊，一層一層咧，裡面咧即係再深落去，咁好似咧，我哋將我哋嘅世界咧，即係好似一個搣洋葱咁樣咧，從一個表面嘅世界越搣越深，越搣越深咁樣咧。 佢阿 Kilo 講呢個洋葱啱點？佢哋去形容呢樣嘢，佢係形容係一個洋葱嚟嘅。 嗯，係係。咁啊，呢個已經即係你話，如果去研究嗰個叫意識嗰個深入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符號嚟嘅，一個圖騰。 咁有啲就比較淺啲嘅，咁但係咧有啲可以越加越深，譬如去到呢啲咧就又係頭暈開始。 但係魔陣咧， 呢個魔陣嚟嘅，呢個就係魔陣嚟嘅嚇。 五芒星嘅， 係五芒星，咁入邊又即係好多啦，又圓圈啊，又成咁樣啦嚇。咁呢啲就係話鬼佬疑鬼啦，鬼佬嘅呢啲咁嘅嘢啦嚇。 中國就嗰個東方叫法界啦，或者結界而家啦嚇。 咁有啲去到咧，即係呢啲睇落去咧，就已經係比較難去。分析的呢啲幾何圖案嚟嘅啦，咁亦都係當其時咧，佢哋刻喺石上面去用嘅。 咁佢而且我覺得佢呢啲咧，你會睇到好多時嗰啲，甚至咧即係撒旦教啊嗰啲咧，佢哋都係有依種咁嘅認識出嚟。咁不過你細睇佢嗰個分別咧，咁我哋唔係好熟悉咁樣啦。佢裡面嘅嗰個符號，佢用嘅嗰個就有唔同嘅分別。而且佢又變咗有唔同嘅作用。 係啊，咁除咗佢之外咧，除咗呢個啊 Aleister Crowley 之外咧，咁咧就另外一個好著名嘅人物，咁我哋都冇時間去講，但係佢亦都用咗 John Dee 嘅，就係呢個 H.P. Lovecraft。 啊，係啊， 係啊， 佢即係呢個大作家。 死亡之書其實就有部分 呢個美國嘅一個好出名。 咁佢就死亡之書入邊咧，就話咧有本書咧。就喺呢個阿拉伯寫嘅，就係巫術書嚟嘅，就係John Dee譯咗。咁但係呢件事咧，我懷疑到今日咧都唔係一個真事嚟嘅，係佢呢個小説家即係諗出嚟嘅啫。 但係嗰個小説家咧，就因為佢有呢個睇法，同埋佢出咗嗰啲書，因為佢其實佢在身嘅時候咧，嗰啲書都唔係全部出版曬，係反而係佢過咗身之後嗰時候後期就出咗好多咁樣嘅。咁佢我諗佢最經典咧，呢、這個作家咧，佢影響啊 Stephen King 啊嗰啲好多。 係啊。即係一個屈不得志的 Stephen King 啦， 同埋有病添， 有病咁啊，亦都好早死嘅咁樣。 不過而家你嗰啲咩黑蘇魯神話啊嗰啲咧，即係都其實都係同佢有關嘅，係佢引發。 咁其中一個靈感咧，就係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死亡之書同埋 John Dee 咧，就呢個作家咧嘗試去揾出嗰、那個關係出嚟。咁呢個就係一個應該係一個想像嘅關係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喺網上睇咧，起碼而家你睇到呢個即係標題已經睇到啦，就係、是、即係已經係能夠。 就佢講嗰本書啦， 係啦，《死亡之書》 嗰本書啊，亦都佢話佢係咩啊？另一本就即係可以清潔成個世界用嘅嗰樣嘢。 簡單嚟講咧，即係我哋如果想回答我哋一路問緊嘅問題，就係話。呢啲嘢，譬如係收到啲天使嘅信息嘅話，語言嘅話咧，咁你跟住佢做嘅話咧，咁你睇其實睇到結果喎。呢三個人咧都係老道終生。咁你從呢個你可以推算到一啲咩嘢出嚟？ 即係佢可能掂嗰啲咧，佢唔應該掂嘅一種知識啦。 啊，幾度講啊？即係如果你自己冇嗰、那個 冇嗰種能力嘅 卡瑪，就呢啲嘢咧。你基本上咧收咗落嚟之後咧，只係會害到你嘅。 你變成咗可能佢其中 唔係呢個人都係噶，佢又係一路玩，即係佢亦都好出名添嘅。即係佢在生嘅時候已經出名嘅，但係佢同阿 John Dee 有一個好近似嘅地方，就係、是、好多人懷疑其實佢係特務嚟嘅。咁但係咧，佢嗰個巫術嗰、那個內容咧，好多時咧係發覺咧。佢係話佢自己能夠創新，同埋咧揾到好多新嘢出嚟。啲新嘢基礎咧就係透過啲通靈嘅方法。咁佢話佢真係見過。即係請到啲嘢出嚟，咁佢嗰只嘢佢真係自己親眼見過。但起碼有一個共通點咧，就係呢三個人咧都係以 甚至那個叫很老道的那種修長 老道告終啦。咁你喺呢個上面咧，我哋就會有一個結論啦，就係咧，佢啲所謂 V1 嘅嘢咧，係有可能有一定真正嘅基礎喺度。 係 呢個基礎點解我哋以乜嘢去論證咧？咁其中嘅一樣嘢咧就係咧，即使嗰個老千啊，佢去即係寫落嚟，佢見天使嗰啲嘢咧。個數目同埋個內容咧，似乎唔係一個人能夠，特別係可能係文盲咧，係可以做到嘅。 係係，要唔係喺個學識嗰度揾翻嚟咧？唔係，好似傳俾佢咁樣。 係啊，即係似乎係一個咩咧？就係、是外在嘅一個源頭，佢送咗俾你。跟住咧，你只不過將佢記落嚟 嘅，你只不過變成咗咧，係依種咁嘅文化嘅一個叫做係， 你係載體 咩聖像？ 你係載體啊，咁佢記落嚟。而阿基督頭先即係好約略提過咧，就係扶機咁樣。我自己嗰、那個即係我冇同你教過，但我事前去睇呢、這個佢哋呢班人做嘅嘢嘅時候咧，幾似道教嘅扶機嘅， 有啲相近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可能嗰個叫接觸到嘅嗰種靈性層面咧，係會接近都唔奇，不過係東方同西方嘅一個用嘅唔同方法咁解嘅。 但係咧好可惜咧，就係佢接觸咗嗰種靈體咧，事實上咧對佢嘅知識同埋對佢哋嗰個呢、這個經濟嘅條件咧，係完全冇幫助。 係佢因為其實裡面咧，佢牽涉到一個最關鍵嘅就係、是、嗱，譬如好似頭先佢講嘅嗰個叫我哋所謂叫老天嗰、那個同佢咧去揾呢個天使，其實天使嗰個身份係最重要嘅。佢揾嗰個係咪真係天使咧？同埋天使如果同佢咁嘅接觸嗰陣時候咧，點解會 叫佢換妻啊？ 換妻同埋佢會同佢有呢種交易啊？你知唔知先天使嘅身份啊？係響即係響。在原本來說呢，他就製造了我們這個物質世界的一個耶和華的那個，你可以說其實都是一個分支來的，一種工作者來的。他當他做完了這件事之後的時候呢，他會記得他會跟你呢之後打到這種關係，是不是他悶得滯呢？即是也都呢，也都會是給一些即是怎麼說，都說給你聽，你不如你兩個換妻呢，佢咁鬼馬，但係我好奇怪啊！依家係咪一個叫仕途嘅行為咧？ 咁好明顯唔係啦。如果係真嘅，嗰實 佢又會信啲。 我咁係好幾肯定，因為整蠱佢哋兩個咯。 嗱，佢最主要咧，即係都係嗰整蠱。其實最重要，佢接觸到嗰種同佢溝通嘅嗰種信息。嘅嗰個係咩人？係乜嘢嘅力量？依個最關鍵 嚟。嗱，如果你講到咁即係咁白咧，我覺得嗰個一定應該係一啲唔係咁飄華 嘅 嘢， 係 邪惡力量咯。 係嚇，亦都應該咧，佢嗰個嘢，就算佢係可能原本都係一啲叫做係同天使有關咧，但已經浸染咗好多人都叫做係人間嘅嗰啲污跡啊。 唔係，簡單嚟講，我講你要講白，嗰、那個應該唔係天使嚟嘅。但你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嘅，即係如果你假設呢樣嘢係真係發生過，唔係佢哋兩個黐咗線，收即係自己精神錯亂去做呢啲嘢。因為如果係精神錯亂嘅話咧，冇呢、這個，我覺得冇呢個展覽嘅啦。即係呢個係經過咁多年嘅一啲學術嘅討論。而達至一樣嘢，這個人是值得，即是相信他應該不是short的。 尤其是他最重要是他留低下來的他那些遺物，尤其是那一堆四千幾本書，是真的很值得即研究的。 如果不是short的，剛才他說這些招到下來的不是天使，究竟我們用什麼方法去解釋呢？我覺得咧，即係喺呢個情況嚟講咧，係可以用一個靈知派解釋嘅。靈知派意思係咩咧？就係、是、做呢個世界嗰個唔係一個善良嘅神嚟嘅。咁如果唔係，即係如果佢而家接觸到呢個唔係嗰個善良嘅神，係一個造物嘅神。咁呢個咪不斷會整蠱佢咯。 唔係佢而得佢，因為你喺佢嘅手上啊嘛，你佢個局嗰度啊嘛。你個老婆都係物質嘅，係一個。其實我覺得佢有樣嘢係好得，而家有好多即係 你其實你明唔明我頭先講咩？ 我明啊。 我哋講一樣咧， 就跟傳統嗰個基督教或者係一般嘅宗教講話唔同嘅，就係做呢個世界物，做呢個物質世界嗰個人，即係嗰個唔好嗰個人咧，嗰個神咧，其實唔係一個善良嘅神嚟嘅。 嗱，我喺嗰個叫逢像咧，佢嗰個 譯聖經嗰個嘛， 係啊，摩摩聖經嗰度咧，因為佢嗰個而家都叫為中文嗰個字譯得最好嗰個，佢都好謹慎咧，咁講咧喺個創世嗰時期咧，即係嗰個耶和華嗰個啊，同埋佢做嗰度咧，唔係未嚟定係耶和華嚟嘅，即係創世嗰時咧係眾神嚟嘅，即係有 S 嘅。忠臣嚟嘅，就喺伊甸園嗰時候咧，就耶和華嗰個咧就係好咁名嘅出到嚟啦嚇。咁初初嗰時嗰個所謂忠臣咧，就是、做嗰個有光嘅嗰個時刻出現嘅時候咧，其實裡面咧就有好多啲信息咧，我哋就唔好用一個好簡單佢個表面就咁講嗰啲咧。就覺得已經講曬嗰樣嘢嚟去睇嘅嘛，因為你頭先牽涉到一個問題咧，就即係其實就係我哋就最主要咧，就如果阿John D同埋佢嗰時期咧嗰啲人咧，佢依啲佢留低咗個 information 咧，就最重要就係佢認為接觸到個天使嗰種語言啊，同我哋而家平時聽嘅語言同係個聲音係點樣咧？如果佢有依啲資料留低咧，嗰、那個就反而最緊要嘅，嚇。因為咧，即係你， 但係佢留低符號咪噶？ 係嗱，佢符號咧就基本上視覺裡面嘅語言嚟嘅，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嗰樣嘢嚟嘅，因為響形態嗰樣嘢俾人出嚟。咁我哋簡化啲嚟講咧，就係、是、最早期嗰陣時候咧，尤其是佢講嗰個圓圈嗰、那個咧，嗰、那個就其實聽聲音嘅， 係咩嚇？ 嗰、那個聲音咧，即係頭先就有講過， 係啦，聽聲咁樣。 嗰、那個就係 word， 即係因為如果係阿當之後嘅嗰啲聲音咧，佢就叫 scripter。嗯，個 scripter 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個 script 嘅嗰個原字音啊，即係劇本個 script 嗰個黑即係黑字嘅嗰嚟。但係之前嗰啲叫 verbal 嘅時候咧 ，verbal 呢種聲音咧係咪我哋而家聽嘅嗰種即係肉耳收到嘅嗰種聲音咧？嗱，依個好關鍵嘅。因為之前的天使或者後來變成 Falling Angel 的那些，即是 墮落天使， 他那些發音， 你可不可以另外一個方式去看呢？就是他接觸到的真是天使，但是墮落了的天使， 不奇，因為如果你聽到他那個呢，就說你換老婆啦，老婆你說的老婆這兩個字就已經是我們叫肉耳聽到的叫老婆，就不是天使之音來的， 當然不是啦，即他當然已經說我們都 不是，他說英文的 特質啦，是吧？但是這個情況呢竟然是怎樣呢？是去到另外一個即是、大概200年之後的詩人，他又是玩什麼東西嘛，都是這樣， 那個就 是 William Blake。 哦，是吧，他很重要的人物的、 這個、我們很難去講這些，為什麼呢？我始終害怕一件事，就是譬如我們涉及到一些比較 碰到一些宗教性的東 西，不是英國文學的東西呢，就即大家的興趣未必那麼大、但是呢，即我們當年呢，我們在學校讀呢，事實上呢我覺得老師是教錯了，因為呢如果你涉及到這個 William Blake 這個人本身呢，你如果不去看那個神秘學呢，你其實是理解不到的，完全理解 他的畫都是 有些畫或者他的詩呢、但是他即已經是去到呢，即在英國當時來說已經覺得是 VV 旺旺的了， 是 他就是直接通靈的嘛、通靈的就不是很後期那些話，即是那些、上身那些是好像直情這隻樣的， 是 他因為他裡面譬如我們剛才講那個 Webber 或者你現在整這個圖呢裡面那個、 那個、你如果你真的看不到裡面，你看完那些符號的， 是 即係入邊 有嘅，佢裡面嗰細你細睇嗰時候咧，日啊月啊咩嗰啲喺曬度嘅。依、這個亦都我哋研究下阿葉慈嘅嗰個幻象咧，佢就係啊講呢樣嘢。 佢如果你去到即係又係嗰位觀眾啦，即係我哋嗰陣時都講過，就係佢希望我哋做一集講呢、這個Yeats 係嘛，即係葉慈。咁亦都係同頭先我哋講阿 William Blake 嗰樣啦。因為佢係金色黎明會噶嘛。係，即係換言之，其實我哋今日講呢套嘢咧，當其時佢哋都有深入研究過嘅。 係， 咁佢收尾係點樣咧？就揾佢老婆做嗰啲 automatic writing。 即係邊個老婆啊？ 葉慈嘅老婆。 啊，葉慈係啊， 自己即係上身啦，上身之後跟住自己嗱上身之前唔係話 個人迷迷糊糊清醒的人上了之後跟住會自己會自己會 寫 自己會寫嘢 嘅。 咁我哋有一集我哋講符機嘅時候就講過呢個現象。 佢開頭嗰時你一講佢第一節講過佢接觸天使咧，佢得到嗰樣嘢寫出嚟咧，我諗佢都 嗱我哋到尾我哋私時間我哋做一個比較啦。譬如而家講呢啲咁嘅嘢，我哋而家現代睇翻，其實我哋唔係好明呢啲即係天使嘅內天使畫嘅內容嘅，即係都。即係啲字又雖然認識，但係都唔知係咪符機有冇同樣嘅情況 咧？有嘅，因為符機你會睇到咧，佢寫出嚟嘅嗰啲字咧，如果你細睇咧， 係唔知係乜㗎？ 係真係嗰個會睇，因為嗰個會睇幫佢讀出嚟啊，嗰個啊或者記低嗰個嗰陣咧，佢有另一個即係接收嘅嗰個係呢個咧，即係最關鍵咧，我覺得佢有陣時咧即係。被語言去到最深的時候咧，我哋聽個聲音咧，我哋即係只能夠用一個中文的字眼嚟講咧，就係、是、你係意會嘅。 嗯， 啊意會依樣嘢咧， 但係符機唔出聲啊嘛。 係啊，符機 嗰淨係 佢整嗰時候咧，佢嗰、那個因為而家你會睇到咧，你出到嚟咧，你見到嘅嗰啲字眼，其實佢裡面咧都有個嗰個頻率啊，同嗰啲聲音咧都可以揾到個共通嘅。呢個好妙啊！不過呢個唔係我哋而家呢個範疇講嘅嗰樣嘢咁嘅。好都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咧，即係叫接觸呢啲咁嘅靈異嘅一種接觸嘅時候咧，就常見一個東方同西方咧都有一種接近，但係佢就係有少少分別咁解嘅。我都相信係同一源流嚟。 是吗？是 啊， 我自己就不敢肯定，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即对我来讲我比较容易去理解，即究竟当时这个人即做这些事发生什么事。但是有一样东西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其实是看到影像的。 嗯哼， 是。即他只不过是将这些影像或者声音记下来，就不同说那个符机他一路收到一些即有人跟他动的手。这两个就是那个分别，但他即相同似乎相同的地方就是说呢啲嘢似乎唔係佢哋自己想像或者係自己催眠自己可以整出嚟嘅嘢嚟嘅，呢啲係一啲即係喺佢身體即係、一啲比較客觀嘅一啲資訊嘅釋放， 藉住佢身體， 藉住佢身體 而可能咧即係傳出嚟嘅嗰個裡面咧，可能有另外一種另一個人咧。或者另一種生物咧，佢想傳呢種咁嘅信息出嚟，佢只係變咗一個中介物，可能係咁樣嘅。 咁我最後我想講咧，就係咧，如果當其時佢見到啲嘢咧，我諗其中一樣佢會將會見到咧，就係呢個大英帝國嘅興起啊，同埋佢嘅沒落。 沒落啊，即係睇到而家噶咯喎， 睇到而家噶啦 嚇，睇到呢個伊麗莎白。 咁你估佢喺邊度睇到咧？ 嚇，係咪就喺呢個水晶球？係嘛？我哋就喺呢個水晶球嗰度睇到。 就係呢只嘢入邊睇到嘅嚇。 呢個佢嘅信物嚟噶嘛？係啊，應該都係呢度睇噶啦。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試下啦，嘗試下啦，就揾佢嘅著作係入邊咧，就去睇睇佢。有冇一啲對呢個後世嘅一啲預測係嘛嚇？ 咁多啲嘅嗰啲， 但係咧呢個過程本身咧，我即係只係想提一提大家啦。呢本書你睇落咧就好薄啦，其實就唔係佢寫曬嘢嚟，只係好少部分。仲要加上一啲比較詳細嘅注釋，咁先至可以適合呢個現代讀者口味。如果你要直接讀原文嘅話咧。咁嗰個難度係相當之高嘅。咁我淨係舉個例子啦，譬如話頭先我哋提到呢、這、一個，即係佢同心圓呢啲，或者係呢啲咁嘅符號咧。佢原來咧實際上有一啲類似呢個數學方程式咁嘅情況嘅，係一路咧你要計上去嘅。所以佢有好多所謂 theorem 啊，即係有少類似佢嗰個出身嘅背景就係嗰隻。幾何學的思考的方法。這樣東西我想相信現在都即 去再重組回事實上也有一定的難度。 咁 anyway， 我諗就呢個人本身咧，我哋今日觸及到咧，只不過佢一好少好少部分嚟 嘅，開頭嚟嘅啫。 啊，煉金佢嘅煉金術嗰啲，我哋都冇乜點詳細講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可以將來咧，就如果講煉金術嘅時候咧，就將呢、這個即係成個喺歐洲當期佢嗰個年代嘅煉金術同埋中國嗰個煉金術咧，作一個簡單嘅比較啊。 好啊，好嘛？呢個都唔係好容易嘅啫。 梗係，咁我哋從來都唔揀一啲容易嘅題目啦， 係 咪啊？嚇，你話 係佢唔係佢，因為佢去到嗰個叫十七世紀咧，即係佢1600幾年嗰時咧，中國都已經去到嗰、那個 有遠啦，嗰、那個已經過咗中國煉金術嘅高潮 了，係啦，已經過咗， 已經過咗㗎啦。 咁啊，所以佢裡面嗰度咧，如果當你將佢合拼埋一齊嚟睇嗰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咧，其實係東方咧，佢依啲咧對依啲叫煉金術嘅嗰啲資料咧，相當之多、啊，即係同埋相當之有好多價值喺度咧，或者超越咗阿 John D 佢嘅裡面嘅收藏。 佢哋去到呢個水尾嚟㗎啦。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